有梦想一起唱。 One, two, three.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05，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又到了一个周六的夜晚啊，今天晚上呢我们同样邀请到了之前已经来过我们节目两次的啊这个首诗歌者的同学们啊，来给各位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而且还有自己带来的非常好听的音乐。所以呢，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行驶在路上的话呢，可以把我们的调频啊调到 FM98.2 和 A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您现在手头没事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手机啊，在这个微信上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或者在我们的这个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进入房间之后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不仅可以听还可以看哦。OK， 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公众号里面已经有好多朋友进入了直播间，欢迎各位啊，这个如果你们有喜欢的有自己喜欢的歌手，或者是有想听的歌曲，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直播间里面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今天晚上的主题呢是首诗歌者第三期，同样啊，首先让我们来欢迎这两位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的同学，来为各位啊带来今天晚上非常好听的歌曲。首先来欢迎我们的活力经纪人周娜，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的周娜。 欢迎欢迎周娜，还有我们今天的歌手即将为各位带来五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的陈秉辰。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陈秉辰，今天很高兴能给大家唱歌。 OK， 欢迎欢迎欢迎两位啊，这个刚刚为什么我要这么细的去念我们今天的歌手的名字啊，这个因为刚刚我们在外边去打这个名字的时候还出了一点点小的故事在里面啊。二位呢也是不要紧张，有什么想说的就直接说出来，咱们今天晚上就像一个电台 KTV 一样，把最好听的歌曲带给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就 OK 了。在这呢还要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首先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FM927 双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如果您手头没事的话呢，也可以打开微信上面的公众账号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OK， 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先声夺人啊，有请我们今天的首诗歌者陈秉辰带来他演唱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周董的《告白气球》。秉辰准备好了吗 ？OK， 准备好，咱们随时开始。 爱的咖啡，我收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呜、花间玫瑰，一丝线索，谁告白气球，风吹的对街，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我隐藏浪漫的约会，不害怕告诉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 在哪个班做案的咖啡，我收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开玫瑰，你死心错谁，告白气球风吹的对街，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想借的落叶，哦，隐藏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亲爱的，爱上你恋爱日记，飘香水的回忆，一整瓶的梦境全都有你搅拌在一起，亲爱的，爱上你，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 OK， 非常感谢啊，秉辰的第一首演唱来自于周董的《告白气球》。哎，在这个接下来的歌曲之前啊，我想有一个问题先问问我们的这个活力经纪人周娜。因为据我了解啊，这个已经第三次来到我们电台了。对，之前应该都是作为这个活力经纪人，然后带着自己的手势歌者，带着自己的歌手来到电台为他们做宣传啊，或者是为这个比赛造势。 对， 应该这是第四次吧，应该是第四次吧。 其实这是第三次 啊。那俗话说啊，这个流水的歌手，铁打的经纪人。 对， 你看第三次选择到了自己的歌手，是这次相遇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会让你去选择我们的秉辰作为自己的艺人呢？ 其实我跟秉辰学长，应该不算是 学长。 对，学长，他今年大四了嘛。 哦， 对，他比较忙，然后当时就是考虑到就是学业的一个问题吧，对，可能会需要一个稍微来说没有那么忙的一个经纪人，然后来帮助他打理一些事务啊什么的，对。然后而且我在我们台就是怎么说身就是。就是 身经百战， 对，算是对，可以这样说吧，就是来过很多次了嘛，对。然后也是希望可以能够帮助学长，然后在这次比赛当中能够得到一个好的成绩吧，对。 就这么单纯的目的吗？ 就这么单纯的目的。 我这个人啊，就好给艺人挖坑。每次基本上都来节目里边做过一次课之后，下一次要不就是他们给我们挖坑，要不下一次压根就不来了。我跟你讲， 那不会， 坑太多了。那你们之前是两个人就是有在学校里面认识吗？还是通过什么样的活动？就是说这次手势歌者的活动，哎，我看到了秉辰的歌，哦不，我看到了秉辰学长的人之后，是吧？我又听到了他的歌，哎，不错，然后我选择他做我的艺人，还是说之前你们两个就有在私下里边？ 其实就是通过这次手势歌者认识的嘛，对。然后还就是，其实一开始和学长并不熟，然后知道学长这个人之后，他知道他是美教专业的嘛，还特意去看了他们的毕业画展。对，然后对，就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些小的细节，多对我的歌手有更多的了解吧，对这个样子。 那现在感觉对你来说，对秉辰的了解，1到100有多少？现在 啊，有60，对，60，对，因为可能对秉辰学长的秉辰学长比较忙嘛，我们俩私下聊天也不是说特别的多，对，但是可能关于学业上面的一些东西还是聊的比较多的，对， 就是仅仅存在于学业以及手势歌者的比赛当中， 对，可能私下里面聊的不是特别多。 这坑还没往里跳呢啊。我就看今天这一个点儿啊，这个你们俩能往、你们俩是 能 不能跳进去？刚刚说啊，流水的歌手，铁打的经纪人，秉辰呢，现在作为首都师范大学大四的在校生，为什么就是在这个周娜选择你之后，你会同意他作为你的经纪人？ 其实就像刚才经纪人所说的一样嘛，对吧？我们在这个活动之前呢，彼此之间其实是不认识的。 嗯。 然后这次我们互相选择的这个方式，其实还有点凑巧的成分在里面。 互相选择。 对，我们当时是通过互相选择，比如说假如说我认识一个人，我想让他作为我的经纪人，那对方如果是觉得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两个呢就会这样一直合作。然后我跟周娜这次呢是其实是属于类似于抽签的感觉。 嗯， 对，类似于抽签的感觉， 完全茫茫人海当中我抽了一个陈品珍，我抽了一个周娜，这样。 对， 真的假的？ 真的是这个样子。 真的是这个样子。 我的天， 缘分。 对， 这我觉得不仅仅是缘分那么简单的事儿啊。说实话说，私下里有没有做什么小动作啊？ 啊，有没有，想多了。 对对对对对， 还不往里跳是吧？ 我们是单纯的学妹和学长的关系。 对对对，革命，革命， 革命友谊， 革命友谊， 革命友谊，革命友谊。 对，那在相遇之后啊，就是当你把他选作为你的经纪人之后，你有没有对这个小学妹有什么样的看法？就是说，我已经大四了，或者说我作为一个学长的角度，有没有想对经纪人所说的呢？ 嗯，首先我很感谢周娜这次跟我合作，作为我的经纪人来帮助我参加《手势歌者》这次活动。 嗯， 然后因为就像他刚才所说的嘛，我们两个平时在交流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多，因为我这边确实临近毕业了， 嗯， 不管是毕业答辩也好，还是一些其他的事情，都会可能会占用我的时间。但是如果他在比如说毕业的选择啊，或者学业上面有什么问题，我肯定会尽我所能，知无不尽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告诉他。对， 知无不言， 无不尽，有点自大了。这个，对，我觉得如果我有什么可以帮得上他的地方，我会尽力去帮忙的。对，然后我觉得经过短暂的相处之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认真负责的一个人，我也很开心这次与他的合作。对。 很开心两个人之间的互相选择啊，以这种抽签的方式啊，这种缘分可以说达到100%的 max 值了，这个缘分啊。 对， 这样两个人的相遇啊，一个作为经纪人，另外一个作为我们的手势歌手啊，来到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来为各位带来手势歌手的电台环节的可以说是比赛啊。 嗯， 对，刚刚呢， 造势， 对，主要是造势啊， 推荐我们的手势歌者给大家。 对对对对对，没错啊。如果各位呢想看一看我们的手势歌者啊，到底长得是一个多么鲜的小鲜肉呢？也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在微信公众账号上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刚刚呢，这个陈品珍啊带来了他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周董的《告白气球》。那么接下来第二首歌曲同样来自于我们今天的手势歌者天梯，送给各位。品珍准备好了吗 ？OK， 随时开始。 风斗向未来避开生命中那些苦恼，与冬天牵电路双手拥抱，跟天对斗，无论有几高走与绝路，假设前途只想要跟你可终老，来跨出那地图不需好步道，只想你好，能共你沿途来爬天地，不用忌讳从上流言传行为，留住你旁人如何话过不可一世，问我而无愧，有你可以失去我一切，几多对始终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哭出去，千夫所指来是你灯把灯对，仍还受你箭在世间轻碎，几多对能悟到几多精髓，能撑下去，竭力也要为爱尽碎，抱紧一生未可累，前方仍然大雾，到去奈何海边也许永不知道，能相拥到白头也起街路吧，跟天道高，前面有 几个以一片风土，每把锤子攀登叫双手都粗糙，从崎岖这路途开，很近你可走得更好。能共你沿途来爬天地下，夜已冷泪，于山头同梦红海中发誓，留住你凭言如何话过不可一世，问我已莫亏，有你可以擦破这天际。几多对始终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顾左去，千夫所指泪，谁理灯把灯对，仍还受你正在世间轻碎。几多对能悟到几多精髓，能撑下去，竭力也要为内震碎，抱紧一生美歌里那这首，如幸风包围你曾间路，牵着走，怀着勇气是耐得永久。几多对始终爱到几多岁，不光烈如何在世界之最，千夫所指泪，谁理灯把灯对，仍还受你正在世间轻碎。几多对能悟到几多精髓，能撑下去，竭力也要为内震碎，抱紧一生美歌里几多对，始终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苦楚去。 OK， 今天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秉辰啊，一首《天梯》，原唱是张智霖。一首粤语歌曲啊，在选择完了周董的一首流行音乐之后，又选择了一首粤语歌。下面这个问题要问秉辰啊，刚刚我们也聊到过，说你是学习是美术学院的， 对，美术。 那学习的专业是什么？ 我是美术教育，其实就是师范类。 啊，师范类的美术，美术教育就是去教， 从事当美术老师。 哦， 对。 哎，那从事美术行业或者是说美术教育行业，在整个音乐领域，因为我看到你所有的自我介绍里面，还有你刚刚跟我聊天的对话里面，你说之前节目都让唱三首歌，然后今天突然让唱五首歌，我特别开心。你说你看你是选四首还是选五首？那肯定是五首啊。对，这是刚刚秉辰的原话，而且我还看到他自我介绍里面写的，他说我可以不看电影，可以不玩游戏，但是绝对不能没有音乐。而且呢，这个甚至啊，爱上了一个人去 KTV 里边唱一个下午。 对对对，我也是最近为了准备我们这个首饰歌者的这个节目，可能需要到练歌。练歌的话，因为我们大四了嘛，可能平时我的同学比较忙，然后我就是一开始我第一次自己去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尴尬。每次外面我唱着唱着，外面有那些不管是服务人员或者是其他的人经过往里看的时候呢，我就哎呀，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失恋了，一个人在里面对歇斯底里的唱歌这样。但是后来到现在前几天为止，我已经去了四五次了吧， 自己一个人， 对，自己一个人 去学校周边的 KTV， 去学校周边的 KTV 三个小时， 我都不知道。 对， 为了准备， 你这个经纪人是怎么当的呀？ 为了准备我们首饰歌者这么的用心。 哎，说好的说好的经纪人做宣发呢，你的歌手自己去练歌了，然后四五次你都不知道。 真的，哇塞，感动。 哎，我的天，不感动不感动。 一开始的话，第一次去确实是纯粹是就是为了我准备我们的节目，我需要练歌。到后来我觉得已经变成了我的一个借口。哎，今天星期一又到了，是不是又该去唱一下歌了？对对对，我觉得自己去唱歌的话，那种感觉有点像开演唱会的感觉吧。其实作为一个喜欢唱歌的人来讲，其实那种感觉并不会感到尴尬呀，或者甚至说矫情一点，说是寂寞。因为我觉得到了那个状态之后，整个人就会很嗨。对，我觉得我很喜欢那种感觉。 可是你在 KTV 里面自己一个人没有听众啊，也没有观众啊。 一开始可能确实会这样觉得吧，就像我可能写的一些自我介绍里也提过，就是我之前几次参加不管是比赛也好，还是去 KTV 唱歌也好，我唱歌的时候都会非常非常在意听我唱歌的人他们的感受，比如说我唱的歌他们喜欢吗，他们听过吗，哎，这个粤语歌他们是不是觉得很陌生。但是我觉得唱的可能稍微多了一点点之后，我就更享受唱自己喜欢的歌那种感觉吧，就像在讲一场故事一样，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是非常非常的爽快的。 就是我慢慢的在舞台上面的感觉，面对我的听众，面对我的观众的时候，我可以开始不去想他们的感受了，这个时候就尽情的表达自己所想表达的东西。 对，当然还是要让他们觉得好听。 对，当然好听放在第一位的啊。 对的。 OK， 现在把话题抛给我们的经纪人，在得知自己的歌手自己四五次去 KTV 自己去 KTV 啊四五次练歌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现在可以说出来了。 就是觉得我这个经纪人太不称职了。对，然后再一个就没有想到学长就是这么用功，这么精心的去准备我们首饰歌者。对，因为他真的很忙很忙，他平常还要毕业设计毕业论文啊，然后他还要兼职代课什么的。对，然后居然还能抽出时间然后去练歌，就是作为经纪人很惭愧吧。对，下次有这种时候可以叫我跟你一起去，已经有观众了。 可以的啊。刚刚啊说到这个，哎，没有回答我问题。作为一个美术生，是什么让你在音乐领域这么喜欢，就是为什么你会这么喜欢音乐？可以做到一个人去 KTV 唱歌，我觉得这个应该在孤独等级里边排很高的名次了。 对，是这个样子。我一开始我在我真的做那件事之前，我也觉得这件事很寂寞很孤独。我觉得我喜欢唱歌更多的还是天生的爱好的问题吧。因为 是小时候家里面有谁的，是受了谁的影响吗？ 如果非要说受到一个人的影响，我觉得就是我外婆吧。对，我们那儿可能叫姥姥更多一点。我姥姥，对，我姥姥她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一个很标准的文青。她在当时她是既会弹钢琴啊手风琴，包括笛子，所以是非常非常文艺的一个女青年，可以这样讲。然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她经常会拉着手风琴，然后我们姐弟几个人在一起围着她那样转圈。对对对，如果 转圈啊， 非要说可能血脉里有一点点相传吧。并且其实特别搞笑的一点，我也是最近才发现，我的爸爸妈妈也特别的喜欢唱歌。他们之前， 你是最近才发现的吗？ 因为他们之前并没有表达过自己的这方面的爱好，也是因为我把就是因为手机上现在唱歌软件比较方便，我告诉了他们，结果 第二天自己的这个 某一次 微信就被刷屏了。 对的，某一次假期我回到家，他们两个真的是一唱一下午，比我还，对，我觉得我也是继承了他们的优良传统， 这应该是骨子里边流传下来的。对，要不怎么说 有这样的爸妈。 你连自己的艺人去 KTV 自己去多少次都不知道，哎呀， 尴尬，真是尴尬， 极其尴尬，一个不称职的经纪人， 自我检讨，这得回去。 哦，这个那就是从姥姥那辈儿开始，然后一直到自己的爸妈、自己的父母开始喜欢音乐，然后对自己产生了影响，才是让现在自己这么喜欢音乐的。 对，因为这也是平时的一个习惯吧。一开始就是爱听歌，然后后来慢慢就会跟着一直唱啊，可能从别人的口中或者是自己唱歌的时候，还是好像唱的还可以，不跑调，然后就一直就听着歌，这样一路走下来。已经变成了我一个习惯了吧， 已经从一种 唱歌，对， 已经从一种生活当中的一件小事变成了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个必不可缺的习惯。 对对对， 把音乐当成习惯，这也是蛮厉害的。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呢，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两位同学啊，同样呢也是我们首饰歌手首饰歌手首饰歌者 首 饰歌者比赛的参赛选手啊。如果各位喜欢的话呢，请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下半段的时候呢将会给各位带来另外的三首歌曲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的精彩继续，不要走开哦。 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1 2 3，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3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大佐。先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啊，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呢，可以把我们的调频调到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您现在手头没事做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手机啊，在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同时呢，你也可以在这个微博的一直播里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给我们刷刷小礼物啊，聊聊天什么之类的都可以的。又是一个周六的夜晚啊，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里边陪伴着各位的呢是来自于我们首都师范大学的两位同学，有请这两位同学来再跟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活力经纪人周娜。 欢迎周娜。 Hello 大家好，我是首师歌者陈秉辰。 欢迎欢迎秉辰。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这个秉辰啊给各位带来了两首好听的歌曲，第一首呢来自于周董的告白气球，第二首来自于张智霖的天梯，一首国语歌一首粤语歌啊。这个接下来这首歌其实我个人觉得虽然听起来难度系数很低，但是唱起来是相当有难度的，选择了一首歌神伊森的歌，哇这也是很厉害啊。 有勇气， 非常有勇气。 OK， 那么在这首来自于 Eason 的红玫瑰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秉辰的音乐啊，跟他喜欢音乐相关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秉辰，红玫瑰，一起来听。 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是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使用，不痒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 是无从，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又落空。心口红是文字血般平庸，所有自己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使用不痒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又落空。烧的火红，是心缠绕心中，终于冷冻，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伤口绽放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在落空。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首诗歌者秉辰带来的《红玫瑰》啊，也是一首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歌曲。刚刚我们在演唱之前啊，就提到了这首歌，它是一首演唱难度非常大，虽然听起来很简单的一首歌。秉辰作为首诗歌者，为什么选择会在比赛当中？这些歌曲是你在比赛当中的演唱歌曲吗？ 是。 对，这首歌是我在比赛中唱过的，其他的歌还没有唱过。 哦，那为什么会在比赛当中去选择？你看整个的，因为我觉得啊，因为我之前也参加过学校的校园歌手的比赛，广春嘛，应该也有听说过，就是那种哄台哄得非常严重的比赛，以这个参与为乐嘛，对吧？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在选歌方面上应该去努努力，应该是一件很下文章的事情。这个你要怎么去选择一个很能带动现场气氛的歌曲，还不能选择那种纯走心的歌，这就我觉得很难的一件事。但这首《红玫瑰》听起来确实很好听，但是它演唱起来很有难度，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在比赛当中？ 因为首先《红玫瑰》这首歌我觉得受众面肯定是非常广的，我觉得对于 Eason 的歌迷，或者说对于稍微爱听不管是粤语歌还是国语歌，我觉得这首歌应该都是那种金曲的类型吧。然后其次的话，我也是特别特别的喜欢 Eason 还有他的这首歌曲，我也是觉得选择了一首没有那么所谓的烂大街的一首国语歌，一首他的国语歌作为来演唱。然后至于比赛适不适合的话，因为这首歌虽然我是在比赛中演唱的，但是因为那次比赛的形式也是跟我们此次节目类似，是以广播的形式出现的，而不是以那种现场的去演唱。 不是 live, 对，不是 live 式演唱，是那种通过广播直播。所以我觉得红玫瑰这首歌的话也比较适合，因为 大家比如说在那种广播喇叭里听到的毕竟还是喜欢听一些都熟悉也好听的旋律， 就是自己能跟着一块哼的歌， 对对，有共鸣，所以我选的这首歌是出自这样的想法。 那之后在比赛，因为我知道啊，在这届的首诗歌者还是弄得挺大型的。 对， 你看从最开始的学校里面的海选，然后到背景的，不是背景，就那个定妆照的拍摄，我看我现在还能记住多少啊，定妆照的拍摄，然后这个校广播台的对这个原唱的比赛，然后北京电台的这个对直播，然后之后还要去参加综艺节目，最后还要放到舞台上去展现。对，这届的首诗歌者要跟之前的几届的首诗歌者比起来，那可相当的高大上了。那秉辰作为参赛选手，在这次的比赛当中有没有什么对自己的影响或者是一些新的感受？因为你看作为大四的学生，之前四年的时间肯定都有听说过或者是参与过首诗歌者的比赛，那么这次对于自己亲身参与之前有参加过比赛吗？ 我之前虽然没有参加过我们这个首诗歌者的节目，但是每个学校都会有那个校园歌手大赛，那个我是每次都会参加的， 每次都参加， 对，每次都会参加。 每次的名次是怎么样的？ 在医院里的话是有一次冠军，然后是一次第二名。 哦， 对， 还是很不错的成绩。那对于这次的首诗歌者的比赛来说，对于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感受？或者说这次比赛对于你的影响，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我觉得首先首诗歌者这次参加的话，这个节目无论是规模还是需要付出的努力，都是比平常那些校园歌手大赛啊那种比赛可能要，不管是准备的曲目还是用心程度，服装啊都会更完整，然后准备的用心度也更高一点。然后这次参加首诗歌者呢，因为我是以一个大四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来参加，所以说跟其他两次也更不一样。这次我的比赛的心态可能没有那么的紧张，我更多的是去展示我自己，然后享受唱歌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次可能是心态上的一个变化吧。然后还有一个另外说，就是此次参加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也算是我的一个学姐吧，然后也在此次的参赛选手里面，就说能跟她一块唱歌我还是很挺开心的。对，她唱歌非常的厉害。 学姐在参赛选手里面？ 对，因为 你今天不已经大四了吗？ 对，她是研究生的学姐。对，然后因为刚才我也说过，我每次的校园歌手大赛都会参加嘛，之前三次的校园歌手大赛评委都是她。 哇， 对，所以说这一次我等于是跟自己平时的评委一起唱歌，我还是挺高兴的。对， 仅仅只有高兴吗？ 还有无限的紧张和压力。 OK， 那作为活力经纪人，怎么排解紧张和压力，这就作为你的重点工作之一了。 但其实我觉得学长就完全不紧张，完全没有压力。我之前我们在学校做电台直播的时候，然后我就说学长你紧不紧张，他说没关系啊，大四了嘛，玩玩就好了。对，就比我还要乐观还要开朗一点点。对， 那整个的这次首诗歌者也是你作为经纪人的第三次了啊。 对，第三次。 对，第三次作为活力经纪人，对于你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和看法？ 其实大的改变并没有，只不过就是说，对，因为、 你要让你们台长听到这话之后，他得多伤心啊！ 没有，可能就是有一种熟练工种的感觉吧，对， 啊，就是已经完全熟练了， 对， 轻车熟路了， 对对对。然后可能，但是这次给我最大的印象其实还是学长，因为我之前接触的两个歌手，他们就是真的是只是比较对音乐感兴趣，然后在音乐方面比较有才能吧。但是这次学长就是因为他是美术专业的，就是一个全方面的有全方面的一个艺人，对，这样子。 对，就又会画画又会唱歌。 对，又会画画又会唱歌，对，这样子。对，然后还学习很好，我们学长考研成功了。 哦， 对，考到了我们学校的研究生。对， 哇，厉害了，厉害了， 很牛。 对，还是刚刚说那个话啊，这可以不看电影，可以不玩游戏，但是绝对不能没有音乐。刚刚我们私下里聊天的时候，这个秉辰还跟我说感觉在这做节目，在这唱歌，有点像在网吧打游戏一样。 对，怎么说呢，就是一种放松自己，然后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么一个过程吧。我觉得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比如说爱打游戏的人，他们认为打游戏是一种非常需要投入全身心的精力，很刺激的一件事。然后可能对于又爱打游戏又爱唱歌的我来讲呢，排泄我压力或者说是放松自己的手段可能也就更多一点了。对， 对，又爱打游戏又爱唱歌，你可以下次试试边打游戏边唱歌。OK， 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呢，是来自于我们首都师范大学的两位同学啊，这个也是我们首诗歌者比赛。我总想把你们的比赛说成首诗歌手。 首诗歌者 比赛的两位啊，一位是经纪人，另外一位是参赛选手啊。刚刚给我们带来了三首歌曲，接下来另外一首歌，这首歌也是听起来非常好听，演唱极其有难度的歌。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难唱，这首歌真的是。 这首歌真的是太难唱了啊！到底是什么难唱的歌手呢？不，到底是什么难唱的歌手唱出来的是多难唱的歌啊？各位呢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来看一看啊。秉辰现在已经开始准备站起来演唱了，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位来自于我们首都师范大学的歌手带来的，来自于张敬轩的《断点》。 走了好远好远，连眼睛红了都没有发现，听着你说你现在的改变，看着我依然最爱你的笑脸，这条旧路依然没有改变，以往的每次路过都是今天，想起我们有过的从前，泪水就一点一点开始蔓延，我转过我的脸不让你看见，深藏的暗涌已经越来越明显，过完了今天就不要再见面，我害怕每天醒来想你好几遍，你的脸，你双手曾在我的双肩，感觉有那么甜，我那么依恋，每当我闭上眼，我总是可以看见，实心的诺言全部都会实现，我吻过你的脸，你已经不在我的身边，我还是祝福你过得好一点，断开的感情线我不要做断点，只想在睡前再听见你的蜜语甜言， 我们的耳返好像出现了一点点问题哈。那秉辰是选择我们稍调试一下设备之后再把这首歌曲重新演唱一遍，还是我们直接进入到下一首歌曲？ 我还是想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对。 OK， 那么我先给大家啊这个播放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啊，这个我去调试一下设备，咱们一会儿再重新来演唱一下这首来自于张敬轩的《断点》。 再也没有 我再也没有对你的秘密，我确定我再也不会爱你，因为你心里不在这里。 OK 啊，这个经过一番辛苦的调试之后，我们的耳麦终于回到了现场。那接下来啊，还是有请我们刚刚这个没有演唱完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敬轩的《断点》，演唱者呢是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的陈秉辰，也是这一次首诗歌者的参赛选手之一。那么接下来这首《断点》重新送给各位，刚刚啊是完全因为这个耳返没有声音，然后可能出现了一点小瑕疵，各位可以重新再来感受一下来自于秉辰的这首《断点》，一起来听。 这条旧路依然没有改变，以往的每次路过都是晴天，想起我没有过的从前，泪水就一滴一滴开始蔓延。我转过我的脸，不让你看见深藏的暗涌，已经越来越明显。过完了今天就不要再见面，我害怕每天醒来想你好几遍。我吻过你的脸，你双手曾在我的双肩，感觉有那么甜，我那么依恋。每当我闭上眼，我总是可以看见痴心的诺言全部都会实现。我吻过你的脸，虽然你不在我的身边，我还是祝福你过得好一点。断开的感情线，我不要做断点，只想在睡前再听见你的蜜语甜言。 好的，谢谢大家。 哎呀，我觉得应该还是刚刚那个耳返影响了咱们唱歌的情绪，一下子这情绪就产生了一个小断点。但是无所谓啊，这个可能是由于我们这个技术原因，让心里边造成一点紧张的情绪。 其实是有一点紧张了，刚才。 对，肯定是很紧张的。对，毕竟听不到耳返，对于歌手而言，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刚刚这首歌曲啊，来自于我们今天的首诗歌者秉辰的一首《断点》。今天我看啊，选择歌曲的时候，基本上选择了张敬轩还有周杰伦。最后一首歌曲，第五首歌曲啊，这个由于我们的时间关系，第五首歌曲我们就暂且不能演唱了。第五首歌也是选择了张敬轩的《听说爱情回来过》。为什么这么喜欢周董的歌，还有张敬轩的歌呢？ 首先周董的话，我觉得 这个周董的话， 对对对， 我估计大家都能理解， 大家的共同的偶像嘛。 对，但是张敬轩作为一个不那么大众的歌手， 对对， 你比如说他就断点，听说爱情回来过。 首先张敬轩的话，因为我自己爱听的音乐类型是比较偏向于抒情歌，还有中速度的歌，并且比较爱听那种粤语歌、港乐。可能因为我爱看那种香港的电影，比如说《无间道》啊这种，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然后张敬轩的话，是我也是这两年，听过了他的一场演唱会，当然是从电脑上看的 啊， 也是朋友给我推荐了一首他的一首歌叫《春秋》，我觉得。张敬轩的《春秋》那首歌可以说是我的入坑曲吧， 入坑曲， 对，入坑曲。我去看了他的现场版的视频，我真的是觉得太好听了。 然后后来我去了解了一下关于张敬轩，比如说他的一些代表作，他对音乐的一些态度，包括他身为一个广州人，然后去香港去打拼，然后取得现在这份成就。虽然说我觉得可能在大陆来讲，可能他的知名度没有像陈奕迅 那么 的广泛，但是因为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嘛，其实在香港地区的话，其实张敬轩的歌曲的知名度也好，还是他受到的奖项的肯定也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对对对。 然后我又去听了他好多其他的歌，比如说余震，只是太爱你，包括刚才所说的春秋等等等一系列歌，我觉得可能从歌的属性上来讲就比较对我的胃口吧。然后再加上他的台风也好，他的态度非常的认真，让我都各个方面都很喜欢他的歌。对，所以我选择了两首他的歌，只是比较可惜刚才因为一开始是一些 这个技术的原因啊， 对对对，再加上我自己稍微有点紧张了，没有完成他的代表作吧，可以说是断点。 咱不管紧张与否啊，只要坚持能把自己喜欢的音乐去带给更多的人，或者说咱们往小的时候就把自己喜欢音乐的这种态度无限的带给自己，那就已经是成功了。 对。 坚持自己喜欢做的事儿，你就像有的人喜欢玩游戏，他就一直去玩游戏，成为职业选手。有的人喜欢唱歌，甭管咱自己是做什么职业的，你说学美术也好，学这个学前教育的也好，只要咱喜欢，坚持去做，这已经就是对自己成功的一大肯定了。OK， 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最后一首歌曲《听说爱情过来过》就暂时不放送给大家了，我们之后还会有机会请到我们的首饰歌者，到时候也是欢迎啊，秉辰再来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各位。那么最后呢，一分钟的时间留给我们的活力经纪人周娜，拉拉票吧。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歌手陈秉辰，然后在5月18号的时候呢，我们首都师范大学也会进行首师歌者的最后的这样的演唱会，如果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到我们首都师范大学来进行现场的观看，然后希望大家支持我们的歌手陈秉辰，谢谢大家。 OK， 非常感谢周娜，也非常感谢秉辰带给我们的好听的歌曲。同样呢，也非常感谢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这里是为您周六晚上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大佐，咱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放在